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2015年伊始，长河系主席多年的华人首富，那现在呢是被马云所替代的这样一个首富的地位，李嘉诚先生发出震撼的消息，在1月9号的下午突然之间召开记者会，宣布集团进行重大的重组，那么长实将会改名为长和，然后呢以这个换股的形式私有化和黄，之后呢会把两个公司的地产业务放进新的公司叫长地，那长和和长地呢会继续的上市，长实和这个和黄呢原为香港的注册公司，但是呢长和和长地将会改在这个开曼群岛注册，外界呢就说这其实叫做变相迁册，但是李嘉诚呢在1月9号的记者会上就表明这个交易呢不是迁册，是为了方便营商，而且呢我没有这个撤资的计划，所以香港人你看非常非常的敏感，就是接下来的几天媒体呢都有大幅的这个篇幅是给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我就翻查资料，我就想为什么香港人会对于迁册这两个字这么的敏感，那一个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英谈判期间，当时的英资怡和他们就宣布迁册，所谓迁册就是迁移这个注册地，甚至他们放弃了香港的上市的地位，当年是非常非常震撼，因为他这个宣布迁册呢他是被邓小平就批评为说是担当这个破坏性的角色，因为当时其实中国大陆这边是担心香港是没有这个不够商界的资金，所以呢你看当时就搞得非常不愉快，尤其是说这种重大的这种企业界的人士，他对于政经关系巨大的影响甚至是破坏，但是这次呢就说李嘉诚他呢似乎是商业考虑多过政治考虑，而且现在中国也不用担心香港没有商界的资金，因为大陆有大把的有钱人在香港，而且上市公司不少都是内地的 A 股，所以有人就说中央根本不用担心，但是就是因为李嘉诚他的地位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方方面面的人的神经。 对，除了在迁册这方面是不是有政治上的考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李嘉诚他对于一个作为华人的首富，他在长期 曾经的华人首富， 对，他现在好像这个公司如果迁册成功之后 他就要超越马云了， 对，又成为新的首富，所以其实在华人世界可以说他对很多经济走势的预估是无人能够企及的，比如说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2013年和2014年的上半年，李嘉诚撤离了中国的楼市，当时其实所有的人包括地产界的人都在批评李嘉诚说，但是现在我们反过来再看，李嘉诚基本上是在当时楼市泡沫最高峰的时候把所有的资产套现了然后全身而退，那现在大家都是非常佩服他当时这种魄力和他的这个预期。另外一个就是李嘉诚私有化了自己的上市公司，然后进军欧洲，尤其是英国市场，将英国很多这种公共事业的产业都纳入了自己的囊中，实际上是在当时欧洲整个经济危机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都很低的时候抄底，然后现在呢基本上都升值了，所以他在这个经济预测上也是有非常先见之明的。大家对他这次迁册的这个行为呢就会大大的打上一个问号，是不是这只老狐狸又预测到了或者说嗅到了什么特殊的味道然后要撤离中国大陆要撤离香港呢，所以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说哈，李嘉诚有其他的别名，比如说叫做李超人，那叫他超人呢不是说有钱，当然我们知道他很有钱，也不是讲他怎么样有势，而是说呢他的这个超人之势体现在8个字上面，就是无所不能，快人一步。 对， 所以呢你首先他上个礼拜在开这个记者会之前他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先兆， 大家会非常奇怪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尤其是2015年开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表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些一步一步的动作，我看见练以征教授在信报写的专栏文章，他会讲到说哪一步就是有这个神来之笔啊，就是他既会让你放心，但是同时又符合他在记者会上，我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做生意，我也是为了有益我的这个股东，但是实际上呢，他又在外界可能会揣测的有关于政经政，尤其是政治方面，比如说对大陆的经济没有信心啊，跟大陆的这高层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啊，跟这个梁振英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啊，就类似这种，他会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我签测，可是我不撤资，就是在外界还在纷纭的议论当中的时候，可能他已经行云流水的就完成让人眼花缭乱的合并、分拆、重组这样的太极拳。那么这确实，这个李嘉诚这次的反应很让外界去发挥联想。那如果说我们在结合李嘉诚这两年他在媒体上的曝光，他对媒体说过的一些话来说，还是会发现当中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在2013年11月20多号接受南方系的这样一个访问的时候，他就谈及了外界非常关心的你会不会撤资，他说我一定不会签测，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呢规模的大小是另外一回事，我有100%的责任保护我的股东的利益。当时也问到了对于香港局势怎么样看，也问到了政治，也谈到了楼市。虽然说他一贯是对于媒体的讲话是滴水不漏，但是媒体还是能够从中的一些措辞方面的细微的变化，能够揣度出他对于中央、对于港府、对于这个政经两界的互动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批评。我们也找了一段音频来比较这两次谈及签测他的措辞有什么样的变化。 同一个问题，上年他是这样讲的， 到今日为止我已经再三是不会签测。 今年的答案是 人家讲乜都得，过去十年或者十几年，75%以上的公司在香港上市都是 register 在 Cayman Island 啊，其他的 overseas， 因为呢不是那些公司对香港没信心，他一样在做生意方面有些方面，其中70%是包括很多民企的、国企的，那你说他签责？ 好，如果大家有配合这个电视画面看的话呢，会发现当时李嘉诚尤其是在9号的记者会上，他是笑容满面的，非常的淡定，就似乎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质疑，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个确实是为了方便我做生意。当然了，这个是媒体他做了一些剪辑，因为确实发现呢，他在前两年的时候他讲的我不会签测，但是这次签测呢，他有他非常充分的理由，似乎你也找不到就是十足的证明你自己这样一个联想的证据。 对，包括他说其实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在香港完成的，必须要在开曼群岛的这种法律环境下才能够完成公司的这次重组，也包括他说这其实完全是出于商业的考虑，这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甚至也有记者提问说这个跟中联办打过招呼没有，他说是完全在商业环境的允许的法律之下， 对， 所以不需要跟中联办打招呼。 而且说如果说我做这个商业举动我要跟中央跟港府决定，那么就白了，意思就是那问题就大了， 对， 他就说我自己可以决定，这是商业方面的考虑。但是实际上他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他的这个期要签测到这个公司要打官司的话， 是在英国的最高法院， 没错，他就跟港府跟中央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人就说万一他一直留在香港，以后可能有些法律方面的纠纷，你说现在香港的法院动不动又是中央要释法呀，这那的就搞得非常麻烦，所以呢他干脆挪到英国去。因为现在这个开曼群岛它实际上呢 是属于这个英国的海外领地，所以呢这次李嘉诚把新成立的旗舰公司长和选择在开曼成立，将来就是说香港就没有，就对长和是没有这个司法权利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变化，大家能够从这个细节上可以或许能够知道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在哪。 但是具体 体到底是为什么他要选择迁册呢？也有人说是一箭三雕，第一雕就是完成了公司的重组，他肯定是赚了，然后第二雕就是因为可能可以摆脱中国的一个政治环境，然后从公司把公司从香港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治权之下，第三种呢就是说因为李嘉诚毕竟年纪大了，他要退休了， 87岁了， 对，他也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完成之后把公司交给两个儿子，所以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真的有很多大家的猜测和考量，我们之后也请教了一些专家，然后我们一会儿会连线到中文大学财务系及会计学院的联席教授范博宏，他是研究香港的家族经济和家族企业的这么一个专家， 没错， 那他也给出了他对于李嘉诚为什么迁册的解读。 好，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会儿听听范教授的解读。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上个礼拜，李嘉诚宣布要将他的这个旗下的长实改成长和，并且呢是要迁册到开曼群岛之后呢，在香港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么其实我们在过去讨论李嘉诚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维度，就是说他毕竟已经87岁高龄了，那怎么样他都会考虑到底是让谁接班的问题，怎么样接班的问题，而且呢他对于怎么样安排接班人，就是对于两个儿子之间的这个资产怎么样去分割，谁负责哪一块，他在香港的众多富豪当中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榜样。那么这些也是被很多的专家学者看在眼里，作为他们研究的一个范本。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到的访问，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及会计学院的联席教授范博宏。那么他是对李嘉诚家族的这个产业继承和李嘉诚资产的变化有着长期的观察，我们来听听看他认为的为什么李嘉诚会在2015年的开年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举措。 李嘉诚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维护他经商的过程中所必须要仰赖的需要合作的重要的关系，当然不只是跟政府的关系，还有跟银行的关系。其实他第一个重要的关系是说他的跟他的夫人庄月明结婚开始，这个太太他就是第一个很好帮他引进了，因为庄月明他是一个商业家族的成员，他帮李嘉诚引进的第一个关系应该是最重要，就是汇丰银行当时的总裁嘛。所以他不只是政府的关系，那你就算是政府关系好了，他跟每一届领导人都有握手的照片，那跟这种高层的政府官员能够握上手，背后他一定是要做很多工作的，要配合政府的政策，要支持政府的政策，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李嘉诚做得非常好而已。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因为这一个项目所以跟哪一位官员，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总的来讲他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跟各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他能够维系很好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依附在李嘉诚身上，他很难切割出来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是他的子女的。 那李嘉诚的这个商业帝国可以说是如果在内地想要发展的话，离了这些政商关系是完全不可能再有更长足的发展，是吗？ 是要愿意做好政商关系，那如果不愿意那就不能玩这个游戏。 那其实李嘉诚可以带着他儿子去拜见这些关系，或者说其实是有办法去让他儿子再要建立起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您觉得为什么他就是没办法完全从李嘉诚身上去把这个关系继承过来呢？这跟李嘉诚自己的身份或者他的特点有什么关系吗？ 这最根本的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传承的问题。你看他的子女虽然说他已经是跟两个儿子就是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他毕竟是受了海外的教育，他们 年轻的时候就到北美去求学了吧。 嗯， 那他们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他们也比较熟悉西方的市场。那李嘉诚也有意识的在海外培养这些，培养特别是他的接班人李泽钜。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年李泽钜在海外的这些兼并收购啊，这些海外资产啊，他的表现是越来越好啊。那就是说海外的市场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市场，它比较不依赖这种传统在我们中国在亚洲这种关系型的交易，而是市场化的交易。那他的儿女比较适合在海外发展，所以在过去其实李嘉诚并不是最近才转移到欧洲到英国去，他在过去十五年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因为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也就是说他要逐渐的退居幕后，他的儿子要上来，因为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所以资产有形资产也转到海外去，是这样。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李嘉诚去手把手的教，他也没有办法去继承。 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他不是，这两个儿子虽然是李嘉诚的儿子，但他不是李嘉诚。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卑躬屈膝的，你愿不愿意去做那一套。我们的下一代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他不见得愿意的。 嗯， 更何况手腕上面还有做法上面，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可能也会有差异的，最根本的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两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嗯，那其实李嘉诚的这种继承的困境，在香港有没有其他家族其实也面临了类似的境地呢？那李嘉诚的这次把这个公司从香港转移到开曼群岛，会不会给其他的家族也造成一些示范的效应呢？ 当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李嘉诚他是一个在社会上颇为受尊敬的人，他方方面面都是成功的，所以他当然是有一个标杆作用。李嘉诚的这个公司总部转到开曼群岛，其实也是一个接班过程的一个正常一步，因为他现在海外资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香港跟内地资产的比例越来越少，他最近这几年的包括最近的一些香港资产跟大陆资产的出脱，也就是说这个他的资产在海外的比例现在已经显得远远的比从前重要了，而香港对他们家族而言是比还有中国是比较次要了，所以把公司总部把控股的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公司迁到开曼群岛，这也是反映了一个接班还有资产转移的一个正常的配套的措施。至于说其他家族会不会仿效，那其他家族如果说也有像李嘉诚这样过去二十年这样的布局，那他自然而然也会有这样的做法，也不能是穷模仿。如果大部分的资产都在香港都在中国，而香港又跟中国现在目前又没有遗产税，所以并没有很明显的原因需要把公司迁到开曼群岛或者是英属维京群岛或者其他那些小岛去。所以我认为要看个别的家族的个别的事业的特征特性，但是对于整个香港的前景而言，李嘉诚把公司转移到开曼群岛，他的确会带来一些非正面的想法，是不是他不看好香港的未来了？他对于香港的未来的社会情况是不是更没信心了？那这些难免会有一些猜测，他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嗯，那根据您的了解，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香港其他的家族他们在处理这种政商关系的继承上，他们是做了一个怎样的处理？还是说他们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人脉完全继承在自己子女的身上？ 一般是很困难的。为什么？香港它是一个价值中西文化中西价值观交汇之处，香港的以比较名门望族还有成功的商业家族，他们的子女一般都送到很小的送到海外英国啊北美去接受教育。那其实这个情况跟李家的子女是类似的，他们回到香港就算愿意回来，他们的想法跟父辈是很不一样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较西方化的，对于承接父辈的这些政商关系无形资产，他们以大部分不要说政商关系了，跟父母的想法一不一样，能不能够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听从父母，有这个儒家思想，那这个是奢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中国内地更是如此了。 嗯， 中国内地本来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上百年的这些这些动荡，那我们传统价值已经不存在了，那小孩子也很多很小的送出去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只有比香港更严重。 嗯， 也就是说下一代已经不能自然而然的认同上一代的做法。 那李嘉诚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刚才也说过他基本上已经布局了20多年，那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个公司的变更呢？ 因为资产已经迁移的差不多了，你看他从十几年前就经营就开始在兼并海外的公用事业，特别是英国的，那他也尝试在以色列、在印度啊、在中国啊这些新兴市场里面做投资，但是都不太成功，相对于北美来讲。 嗯， 那他渐渐就把这些收起来，然后把欧洲特别是英国加重，还有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所以资产经过这过去20年的这个迁徙跟整顿，现在时候到了，而且他现在也应该做这个动作，因为他的岁数也不小了，87岁了，他也快退休了，所以在他退休之前把这些事情做好，对子女接班来讲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您认为他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些事情，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子女接班的问题，是吧？ 对，这个是接班的一个动作。 好，范教授的观点也非常的鲜明，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考虑接班。而他认为呢，为什么李嘉诚的生意可以做得这么大，可以这么成功，最主要的呢，就是得益于他非常擅长经营这些人脉关系，可是这些无形资产是没有办法是让他的二代继承的，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断地把他的资产往海外迁移，远离中国大陆，远离香港的根本原因。 我们也看到李嘉诚确实是深深的用了心，想让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这么一个产业。其实他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国外的商业环境可能跟中国内地包括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没有那么依赖政商关系，商业环境更加透明，而在子女在接受了海外的教育之后，可能很难再真的融入到内地的这么一个生态和商业的环境当中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可能真的就像李嘉诚说的，真的是跟这个政治没有关系，仅仅是从商业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子女能够更好的继承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是这些我们外界看来像范教授认为的根本原因，在李嘉诚的嘴里你是得不到他肯定的回答的。可是呢，我们从一些他目前的这个产业布局，如果记者会花很多时间去细细梳理的话，你会发现在李家的这个布局当中，包括地产、码头、公路、电力，它都是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的基础的行业。那这样的企业呢，如果我们不从政经关系解读，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他的事业的。所以为什么，这也可以解释哈，为什么他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外界最为关心的就是你跟中央的关系怎么样，你跟梁振英的关系怎么样啊？那他这次记者会上在被问及到普选的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不觉得现在的香港政改就是走出这一步有什么不好，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坏处。那如果你不走出第一步，怎么会有第二步呢？那也问到你觉得梁振英做的怎么样，他就说不要再对他过分要求了，大家清楚过我。也其实之前很多的传闻就认为他支持的是梁振英的这个对手是唐英年先生，所以呢这个不用解释了，他跟梁振英的关系一定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又在之后很多的公开场合里面其实他从来没有批评过香港政府。哎，可是呢他在前一年接受南方报系的采访的时候，就问到香港的这个政治和香港的核心价值，他就谈到说香港有不少竞争力的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的原则，如果管制适当，可以一夜之间 荡然无存。他谈到政治说，政府永远不可能行使选择性的行使权利，不要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你看，他其实没有批评任何人，可是他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的两言三语的对于整个的格局的一个评价，你是能够感受到他似乎对于跟港府的相处模式是有一定的微词的。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复杂，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去解读， 包括他的这个商业帝国的重组计划实际上是在六个月之前进行的，而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这个政改的方案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嗅到了一些味道，或者说他有自己的这么一个预估，他才做出最终要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那当然在这之后他也一直在表态说，是不是对内地的政策没有信心，对香港没有信心。他说中国近代史内从未有像现在这般好，内地再多些机会一定会多做些，香港的市场也是一样。之后呢，他的儿子李泽钜还补充说，这次重组其实是把加拿大的能源公司资产拿到了香港，这恰恰就是对香港信心的体现。但是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我觉得真的你不能只看他表面说的什么。 对，这个又会陷入恒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这么一个怪圈当中哈。那当然春雨说的对，你不仅是要看他说什么，那当然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前后矛盾，所以从他矛盾这个也能反映出他的想法的变化，最主要还是看他具体怎么样做。好，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呢要来连线一位身在内地的经济学家，看看内地方面关不关心李嘉诚这个所谓的变相牵策的事件，那么内地方面对于他的这样一个举动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1月9号李嘉诚爆出重大新闻之后呢，除了香港媒体有长篇幅的报道之外，那么在内地的也看到在舆论场上是引发大家的多重讨论。比如说大家经常会觉得是有这个标杆性意义的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论的，他们给的一个标题呢就显得让人有耐人寻味的感觉，就是说李嘉诚重组商业帝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上去还是觉得好像你在故弄玄虚是吧？好像你又觉得人民日报它是代表着一种中央级的权威的媒体，是不是变相的也可以揣摩出一些中央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如果你细看完那篇文章又会发现它其实结论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举动，它就是商业的一个选择。好，那既然在香港和内地都是有着重大关注的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我们刚才是听到了香港的一位教授跟我们解读李嘉诚他真正的考量在哪，他就认为是这个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因为确实在人脉方面的这些无形资产二代是没有办法继承。那么在香港在内地的舆论场上，在内地的学者的心目当中，他们观察这个事件又会有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们马上来听到的采访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陈瑞华教授。陈教授你好。 你好， 谢谢你跟我们直播连线哈。我首先想知道，对于李嘉诚所谓变相牵策的这样一个事件，咱们身在内地的经济学者关不关心？ 应该说是都是普遍关心的。 关心的点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就是李嘉诚的他的这个牵策，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应该说目前的关注点还比较多一点。 那您认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刚才香港的一位教授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二代的这个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比如说人脉方面就没有办法像他那一代一样经营的这么好，那如果人脉经营不好的话，可能在大陆的这个生意就很难做。您同意他这看法，或者您觉得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是认同刚才这个香港教授他的意见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是一个综合的考量。因为李嘉诚的这个牵扯啊，他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这个决定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基于商业利益的一个正确的考虑啊。 这种考虑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的这种营商的模式有可能因为这次牵涉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过去来看一下，李嘉诚他把他的基地设在香港，并且他的主要的业务是在两块，一个呢是香港和内地，再一块的是海外市场。他的这次决定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去寻找一个全球的一个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市场。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他需要走出去。他不仅仅是李嘉诚他要走出去，我们国内的企业也要走出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趋势。 嗯嗯。 第二个呢，就是李嘉诚他在过去的30年，尤其他在香港和大陆，他的这种发展除了他的商业头脑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有强大的人脉和政商资源作为一个支撑的。 嗯。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不断的在变好，这种利益或者说这种资源有可能在他的商业运营当中这个重要性会逐步的下降所以说他需要去寻找这种国际化来作为一个补充。 嗯。 第三个呢就是从短期的来看，就是中国经济包括香港经济目前它也正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尽管我们说从一个高速的增长像一个中高速的这种增长，那么对李嘉诚的有一些商业的这个利益，尤其是他的一些地产业务，多多少少他会有一些影响。我想就是他的这种牵扯应该说主要还是基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方面。 嗯，那其实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因为内地现在在反腐的这个力度非常的大，导致内地很多政局有一定的变动，那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这种政局的变动导致李嘉诚包括很多香港的企业他们旧有的这个人脉关系受到了打击，他没办法在内地再立足。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在过去30年在中国内地确实建立了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人脉和政商关系。在目前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反腐浪潮当中我觉得应该说这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务员系统它依然还是保持一个就是说按照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个规则在运行的。我觉得如果说把李嘉诚的这种牵扯就是纯粹的就是归咎于什么政商关系或者说政商的这种资源丧失了，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有可能是李嘉诚他过去他的人脉关系是非常的广泛，但是他未来的他的就是继承人他的接班人他有可能就不会像他这么熟络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商关系他的这种重要性在下降，但跟我们的这个反腐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直接的一个关系，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往这方面来去考虑。 嗯，那您刚才说李嘉诚这个企业，他其实这个动作更重要的是要走出去，包括内地很多企业也要走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内地商业环境和国外的这种商业环境不同的问题。那您觉得李嘉诚最后他选择走出去，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已经丧失了呢，还是因为国外的这种商业环境更透明、更廉洁，可能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他的子女会更加适应这种商业环境呢？ 有可能这个在东亚的这个经济发展当中有很多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按照就是说西方的这样的一些商业利益在行事，更重要的还是有一些东方的一些伦理人情关系等在其中我估计这对于李嘉诚时代来说他有可能是对这一套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于他的子女有可能都是接受这个欧美的这种教育等等所以说有可能在这一块他不会像李嘉诚那么就是得心应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嗯哼，好，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回归他这次一个所谓重组并购分拆的一个方案，我不知道陈教授有没有去留意过，因为现在看到他的这个三部曲 他现在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常识变身为常和，然后第二步呢，他又分两个小步。第一个呢，就首先是和黄并购部分的这个赫斯基能源股份，那第二个小步呢，就常和并购所有的和黄股份，第三步呢，就是分拆新的常和这个地产业务，交给新的公司常地来经营上市。我看到香港有些评论就认为说，他们最妙的一步呢，在于这个第二步，就是第二步的又是这个第一步，第二步这个前面这个小的第一步看上去它是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把它的这个政治风险相当于是落到了这个小步的身上，因为确实它中间过程非常的复杂呢。也想请陈教授能不能跟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这个语言，就是介绍介绍它的这个三步，它是妙在什么地方，厉害在什么地方。 这个具体的这个方案啊，包括这个这个三个步骤哈、啊 嗯嗯， 我都没有去详细的去研究哈、啊。当我们通过这个李嘉诚的他们这个新闻发布会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哈、啊。 嗯嗯。 他的第一步这个常识重组哈、啊，这个主要是就是基于他现在的长江实业啊，他要把这个长江实业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重组，然后。他要在开曼群岛设立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公司长和公司哈、啊，作为这个长实的一个控股公司。这个我想这个是从商业上应该说都是很正常的。第二步的这个并购方案啊，并购方案我们事实上也看到，就是有很多啊，就是啊。这个评论哈、啊，也都认为哈、啊，这次是李嘉诚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为了把他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价值啊，就是全部的释放出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说是也是很正常的啊。并且他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看这个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啊，他的这个两家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表现啊，应该都是非常亮眼的。 没错， 投资者也是非常认同的。 嗯， 最后一个是分拆上市啊，分拆上市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要把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进一步的释放啊。因为作为一个商人来说，他都希望企业的价值是实现一个最大的化啊，最大化一个过程啊。 嗯 如果是做一个非公众的公司呢啊，他确实也可以实现他的商业利益，但是如果很好的经营这样两家企业啊，新的企业啊，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个分拆的上市，这应该说是比他就是作为一个非公众公司来苦心的经营利益。 嗯 有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多、 好的，非常谢谢陈教授今天的直播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好的，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陈瑞华，那他也是谈到了对于这种所谓政经人脉关系的继承有没有可能做得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具体的这个分拆的步骤。那我看到香港的有些经济学家呢是给了他们的分析，那尤其是这个练以征教授，他也是一位经济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的评论家。那他就讲到我刚才说的第二步，就是说和黄并购部分的赫斯基能源股份，他说这个呢，其实只是牵涉的资金非常少，就是你跟和黄的市值达到3700亿港币相比呢，这个呢只是它的25%，但是呢它是整个计划的神来之笔。说是因为呢长和系的这个大动作哈，会觉得你可能是变相牵涉，就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可能会动摇商界的信心。短期来说呢，对长和系也是不利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一小步，证明呢李氏家族愿意以私人资金落搭承受长远的香港风险，这说明呢不仅政治上我是对你有所交代，那其实也可以起到稳定本地金融市场的作用，承受的风险有代价，但是呢他所花费的这个精力可能是很小，可是功效很大，绝对是一部很妙很好的棋。那这是香港的观点，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回去消化消化思考。那我们先还是休息休息，等会儿呢还有其他 point 我们再来讨论。 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其实说到李嘉诚所谓变相牵涉呢，很多香港人的感情非常的复杂，一方面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有的人也希望说，哎，这是不是可以打破这种所谓寡头垄断的这么一个一个好的开始。因为确实香港人对李嘉诚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的，因为当年李嘉诚的这样一个财富传奇到现在为止都会被偶尔的时候会被某些的这个高官和政客拿出来是鼓励年轻人，可是更多年轻人他们会以一种似乎不太听话的方式来回应他，认为现在香港已经不是当年的香港，现在的青年缺乏的是这种上升和流动的空间。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被这些所谓的这个寡头来垄断了一切，控制了一切，所谓的香港就是变成了李家的城。所以呢，原来香港人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可能就是像李嘉诚，认为他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标杆，可是现在香港人看法已经发生改变了，就除了这个香港人获得的这些媒体的资讯在发生变化之外，另外一个就实实在在的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你几乎会觉得整个香港城市的很多的市民都是在为李嘉诚打工，很多人是不喜欢看到这一点的。 对，其实除了在香港，在内地我们看待这个事件的心态也是非常的复杂，因为李嘉诚很早就被贴上了爱国爱港的商人的标签，那李嘉诚的这一个动作呢，可以说在内地的很多普通的大众心里都会引发一些猜测。我们也能看到像刚才陈教授他也说，他一直在说其实他认为个人解读是没有跟政治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像很多央媒像人民日报海外版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说了这个李嘉诚肯定是赚了，把他解读为一种纯商业行为，包括新京报等等各种报纸其实都在说解释说这件事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也有一种舆论就认为其实李嘉诚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上下两难，自己夹在中间的这么一个行为，上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可能高层在反腐，整个的政治环境在变，可能他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中国的政治走向还能不能让自己的商业帝国继续在大陆的这种经济环境中存活下去，下呢就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可能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没有办法继承自己的这种政商关系的人脉，也没有办法去做到自己之前能够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卑躬屈膝的那一套，所以他会做出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也许跟中国经济的走势真的没关，只是李嘉诚在这个时间点他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选择。 其实你要说到李嘉诚他身上有一个所谓的爱国爱港的这么一个标签，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这是跟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一种传统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他对于中国他可能还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身份认同，就认为我是可以参与改变的一个地方。你看他第三个儿子也就是这个李嘉诚基金会他近些年所做的工作，你包括他对内地的办学他一直是寄予厚望的，尤其是在前段时间他还专程是这个给这个去以色列访学的一帮香港的年轻人，他是亲自去到香港机场给他们送机，那也在汕头大学他是专门是拨了很大的一笔款项是来跟以色列的这个理工学院进行合作，是希望培养相关的科技方面的人才，可以说他对于这种家国情怀他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烙印，但是在下一代可能就是没有像他们这一代有这么一些所谓朴素的这个爱国的情怀，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非常发人省思，很大的在很大程度上一些非常重大的政治议题上他们会逼着去表态，比如说战中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是逼着这香港的所谓几大地产商你必须在什么时候就是媒体是报道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似乎又是一种战队的文化是逼着你非得要去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赞成或者否定，让你觉得哦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是一直跟着我们整个大部队和主流意见走的，会不会这样的一种风气和习惯就让这些富豪们其实他们是也有一些微词或者不满意的地方。那再一个呢就是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很多程度上对于这些富豪们的新闻报道他其实媒体设置的这个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你从南方系对他的访问就看得出来，几乎相当于是他的一个告白和他的自我的一个表态，但是媒体对于这些更加深层次的就是说政商关系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似乎我们没有看到非常全面的一个报道，我觉得这未来可能是另外一个在媒体方面我们是需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其实也有一个互动就是都说这只是一个商业行为也许这就是一种默契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华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